因为和理非的手段呢，其实在而家咁嘅社会嘅客观环境里面呢，变成系一个大家不耻嘅嘢嘛。 系。 好容易理解嘅，因为过去嗰斗争二三十年。 因为你廿年嚟都唔咩嘛。 系冇成果嘛。 冇成果嘛。 但跟住我话俾你听，我就想进入第二个层次。 系。 嗯。 搞呢条路死得仲捻快。 系。 嗯。 好捻快死。 系。 即系你一个高潮。 嗯。 去到顶峰。 系。 但你就好快咁作落去。 系会有另一轮嘅失败主义， 嗰个波浪系更严重。 嗱，其实就 因为点解咧？你用一个常理已经知嘅， 系， 你个常理系乜嘢咧？ 系， 我平平稳稳嘅话咧， 系， 你系唔会大赚啊？ 唔系，你系， 但系你唔会蚀啊？唔系，因为点解咧？你用投资理论去套落， 或者我咁讲啦，而家 你用投资理论套落去讲咧，就 系 越高嘅 return 系 越 risky 噶嘛？ 系我知， 系咪？ 系啊， 系啊。 而家你本土派呢个路线。俾人一感觉，哇，好闪耀，系、哦、我哋过去嗰啲方法唔得，我要转、哦。 但你都搞错晒一样嘢，佢哋系把口转嘅啫，但其实佢哋个行为 呢个系另一个层次嘅问题，呢个系第三个层次， 好难。 O K， 一阵我再同你讨论。但 Anthony， 你补充下先，即系我嘅第二个 point 就话呢个咁嘅做法咧。上得快，死得快。 咁你系以嗰个叫做系赌博嘅角度去讲啦，你差唔多系，即系其实一种赌博心态嘅。咁但系即系所谓赌博心态咧，其实即系我琴日即系亦都喺呢、這个即系决战中环都提过啦。咁其实点解系应运而生？即系呢个所谓勇武本土，就系、是、因为咧，即系大家都好好急躁啊。而事实上你见到咧，即系你咁多年嚟都冇改进，你系守唔到。但系问题就系话个情况系变得越嚟越坏添。喂，同埋你讲嗰套嘢就係话阿土伯头先讲嘅嘢就係话讲投资嘅角度去睇啦。喂，但係同样即係我哋以一个社会心理学去睇嘅话，喂，其实呢个亦都系即係嗰个 expectation control 嘛，即係呢个系期望管理嘛， 同意 係咪？喂，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你对勇武本土系有好大期望嘅话，喂，但你问题就係话你一衰，喂，啲人咧又要嚴重質疑噶咯，然之後咧，你所謂嘅 simple pendulum， 中文叫咩？屌你，即係嗰叫做咩咧 ？simple pendulum 嗰個 鐘擺效應， 係鐘擺效應。你係喂，你係揈得好撚高嘅時候，你一跌咧，係跌去另一個鐘擺咧，即係你係會令到嗰啲人咧係有更加嚴重嘅失敗主義添啊！ 所以咧，因為呢一個係你記唔記得我嘅分析就係呢種係一種失敗主義嘅基因嚟，係同埋冇耐性同埋无视你嘅对手作出嚟嘅决定嚟嘅，有冇抗争系？因为我已经感觉好简单嘅例子就系、是、我冇希望啦，我同你判死冇大害啦，等于啲人觉得我自己人生都冇希望，我选择去自杀呢样嘅嘛，系冇分别噶，成个逻辑。你试细心思考下我头先嗰个例子，因为我哋觉得而家个运动冇希望啦，以前嘅方法冇效，我试啲新嘅，唔单止试新。我要表现俾人睇，我好强劲，好激进，好有 power， 扑街啦！你一个钟摆，你用你头先嗰个例子就系、是、即死。你以为好高嘅 returns， 错，你都系冇 returns。 其实都唔系以为嘅，其实都唔系以为，因为 系冇 returns， 因为你用呢种方法仲冇 returns， 因为 同埋你系好 risky 啊，即系你唔好以为你赌得大赢得大啊。你係賭得大，輸得多添。 唔係，其實呢個原 而輸嘅機會係好多。 或者咁講啦，其實呢個大家都唔會覺得，或者係未必係覺得係真係有成果，但係純粹係一種咧叫做係出於唔耐煩嘅躁動咯，即係所謂勇武係。咁喂，屌！ 唔係呢啲咪就係僆仔不成熟嘅表現咯。 嚇、 啊！喂，做人做事。点会一步登天？ 系咁，你嗱，你又系讲到即系僆仔问题嘛？即系嗱，呢种唔耐烦嘅躁动，其实系对于即系嗰种叫做系即系喂高冤同苏啊，零舍高嘅僆仔嚟讲咧，系更加有效啊嘛。所以点解即系你话而家啲僆仔咧，即系或者学生咧，即系大学大专界啊，本土派咁盛行啊，即系咁多人支持热狗啊，其实系可以解释到嘅。 解释到，因为有市场啊嘛。呢、這个亦都系个基因喺边度咧？就系 同埋出气啊， 港鞋港鞋嘅表現嚟嘅，我哋喺温室長大嘅人，因為佢唔同我一代，我都要七個人住一間三百尺嘅公屋，我哋都係面對嘅困境，我哋係曾經係要 pass hurdle， 即係跨過難關。而家港鞋唔需要噶嘛，同女大陸寫嗰個唔會有太大差別嘅，就係你再細心分析一下，有咩分別咧？喂，佢嗰啲嘢係隨手可得嘅，佢人生都係隨手可得，點解佢覺得香港嘅民主不是隨手可得咧？錯撚曬，